耀职业联赛的现场，现在正在直播的是301度对嘉士战队的比赛，第二阶段组队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呢是孙翔使用一叶知秋代表嘉士的第一场比赛。李指导，您怎么看？ 从个人的技术水平来说，孙翔是在洋葱之上的，至于角色更不用说了，301的几个角色跟斗神一叶知秋是没法比的。 一叶知秋应该是目前联盟里银装最多的角色了吧？ 是的，不过由于银装的属性很少会对外公开，所以以数量论实力其实不太准确。像黄少天的夜雨生凡、韩文清的大漠孤烟等等这些神级角色，虽然银装数量都不如一叶知秋，但实力未必会比一叶知秋差。 还有技能点的问题， 都是称神的角色，技能点上会输太多吗？可是啊，也不能就因此断定洋葱会输，毕竟荣耀从来都不是以纸面实力裁定胜负的。 那您认为洋葱的优势有哪些呢？ 首先是主场优势，其次孙翔刚转到嘉士，他和一叶知秋的磨合应该还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你就是给一叶秋一个装备技能等级都不一样的战斗法师，他也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对吧？ 一叶秋的经验或许还真不用呢。不过说到经验，孙翔进联盟才不过一年半，可以说还算是个新人，在经验方面和洋葱还有一定的差距。好，双方已经上场，大家看，洋葱刚一上场就选择了直接竞技，现在他的风景杀已经出现在一叶知秋的视角之内。 洋葱会不会有些太心急了？ 风景杀冲上来了，洋葱选择直接攻击一叶知秋的正面，孙翔出手了，一叶知秋捕捉到风景杀的走位路线，也冲了上去。孙翔天机洗手，风景杀后跳躲过，无光神反击， 这一下可， 什么破招？孙翔竟然用龙牙直接把胡光闪破招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胡光闪的速度，孙翔竟然可以用龙牙破招，这操作太可怕了！李指导，您说呢？ 这个的确是，这个龙牙居然能破招胡光闪。 孙翔持续高频率的输出，丝毫不给风景杀任何喘息的机会。看来孙翔和一叶知秋磨合的相当好啊，不愧是被称为天才新人的选手。李指导，您觉得现在孙翔的技术有没有达到最顶尖高手的程度呢？ 这个不太好说，孙翔这还是第一次操控这种神级角色，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定论。现如今的荣耀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了吗？ 风景杀被一叶知秋击杀，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八集。 一叶知秋战胜风景杀之后又胜一场，而且两场下来生命损耗竟然只有1/4，照这样看来，孙翔很有可能实现1-3的。现在上场的是301的最后一位选手许斌的潮汐。可以看出潮汐上场之后非常谨慎，一直不敢向前。 哎呀，许兄，你这个样子真是让小弟很为难啊。嘿嘿， 这是完全不爱和一叶知秋交手啊。 哎，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吧？躲来躲去的真够窝囊。 这还比什么？已经没悬念了。半天了还在绕圈子， 哇靠，磨磨蹭蹭的真是要疯了， 哼，还不如得死。 看吧，可算是完了， 这不就是浪费时间吗？ 这场孙翔胜的也算是艰苦，不愧是有魔王之称的许斌啊。 不过这也是选手职业精神的体现，在一场基本已经没有什么胜算的比赛里，许斌还是让我们充分的见识到了他的特长。 哎，叶兄，非要靠在门角那儿，装什么可怜相？站着干嘛？过去坐啊。 怕烟呛到你。 有没有这么好啊？你少抽两根烟不行吗？马上团队赛了，快来看。 坐。 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本届荣耀职业联赛第20轮比赛，三零一度对加世的最后一场团队赛。 两边战队出场的队员是由先前在个人赛和组队赛中出战过的12人组成，地图还是由主场三零一度选定。 比赛不投入哪有意思？哎呀，你也打起精神。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你什么意思？ 看比赛，开始吧。 三零一度开场很积极啊，李指导，你看他们是不是上一场输得有些没面子，所以急着想挽回一点颜面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毕竟职业联赛中的水平和角色还是很相近的，像孙翔这样一挑三还是极其少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本赛季迄今为止的比赛中也只发生过两次，对吧？ 是的，一次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 另一次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 不过这两次打的都是明显的弱队，三零一度战队的话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这大概就是他们此时比较不能接受的原因了。 现在双方直接正面冲突，看来这场比赛也许很快就要分出胜负。 哎，怎么杨松手下的风景沙没去和一叶知秋对杀，他们全都在走位呢？ 看来是准备绕过一叶知秋啊。 三零一的五个人散开了，孙翔手法再高超也不可能同时拦五个人的。 团队赛嘛，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加世战队的队员也都准备上前迎敌。三零一怎么又避过了？ 三零一的意图有些不明啊。 孙翔的夜之修终于缠住了一名对手，看看他能持续多久啊。从理论上来说呢，一对一的话，三零一是没有人能和孙翔抗衡的。 三零一的人应该会回来救援吧，开场就被击杀一人，那就太被动了。 哎呀，三零一大意了。哎，等等，一叶知秋缠上的这个人是谁啊？ 好像是， 是潮汐，是魔王许斌的潮汐。难道我们刚才都看错了？不是一叶知秋缠上了潮汐，而是他被潮汐缠住了。 这个许斌真是个异类，在职业联盟里使用骑士这种偏防守职业的人本身就相当少，他应该算是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了。 许斌的潮汐缠住了孙翔的夜之秋，这边杨松的风景沙成功躲过三名加世队员的纠缠，他的目标是苏沐橙。三零一是把沐雨成风作为第一主杀目标的吗？ 这个 漂亮，杨松的风景沙用一个漂亮的空中二连斩折向跳躲过了沐雨成风的两炮连发，落地一个翻滚弧光闪，正好又躲过一炮。风景沙速度很快，近身了，沐雨成风要被近身了，苏沐橙的反应也很快，小跳，这是要用飞炮退身了。哎呀，杨松的风景沙动作更快，击空踏，沐雨成风被踩下来了，这下麻烦了，加世的人都被缠住了，没人能过来帮忙，苏沐橙很危险呐。精彩，杨松的这个后跳太漂亮了，你怎么看李志的？ 没错，刚好躲过了苏沐橙 BBQ 的起手西撞，这一后跳可以看出洋葱扎实的基本功啊！喜欢荣耀的朋友们， 沐雨成风也后跳，开炮！飞炮终于是用出来了，沐雨成风倒飞，闪掉了，又闪掉了！这么近距离的一炮，居然还是被洋葱的风景煞闪掉了。风景煞及时驾驶好，这是目前荣耀里最快的地面移动手段，速度超过飞炮。风景煞追到了沐雨成风，沐雨成风还是没能脱开身啊。 枪炮师的优势是能进行最远距离的攻击，缺点是并不像神枪手一样有一些近战体术技能。 这怎么会这样？ 有孙翔和一叶知秋坐镇组队战，三零一知道取胜机会小，所以干脆放弃了组队战。 你是说他们被一挑三其实是故意输？ 不是故意输，是放弃。这是全局战术上的一个选择，组队赛的输是布局。 布局？ 杨松是一个操作很细很快的选手，他轻松带起了孙翔的手速，让孙翔亢奋起来。第二名选手输得很快，这激起了孙翔的傲气。第三个上场的许斌，他的纠缠让孙翔不惜一切的想要快速击倒他。这一场他的手速甚至超过了第一场。一挑三之后，孙翔的情绪和手速都已经到达顶点了。 什么意思啊？ 孙翔的手速已经失控了，他不知不觉已经中了对手的圈套。简单来说，他现在嗨过头了。 那又会怎么样啊？ 可能性会有很多，至少在团队赛里 他过度的兴奋让他和其他人的配合脱节。301目前的战术是将苏沐橙孤立在作为第一击杀目标，但从他们的布局来看，第一个从团队里被孤立出去的是孙翔，不过他应该会是被最后一个击杀的。 为什么？ 毕竟他实力强横，再让许斌磨一磨，我看他一会儿手都得抽筋了。301的队长虽然是洋葱，但很多战术意图是通过许斌来实现的，这两人是301的核心，今晚他们都出现在组队赛里，你还会觉得组队赛是故意输的吗？ 怎么会？ 301是败中求胜，今晚这场比赛的精华其实全在第二部分，而且看的是输的一方。 这么玄幻，这家伙不会是胡扯了吧？ 年轻人啊，还是未够水准。 墨玉长风被击杀，加氏这边的第六人自动进入战场，来的是鹤鸣的法不容情，职业是元素法师。我觉得加氏现在好像已经有点乱了，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明确的战术思路。 关键还在孙翔身上， 究竟鹤鸣的加入能不能给加氏带来转机呢？ 我觉得 怎么关键时候停电了？ 怎么搞的？小李，你看看是不是跳闸了？ 看过了，闸线完好，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哎呀，走了走了，就要下机。 哎， 我也下。 哎，老板，都没电了，还怎么结账？ 哎，挤什么挤？排队啊，一个一个来。 没办法呀，老板娘，身不由己啊，你看看。 你再趁机往上，我怕我杀了你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什么时候了还抽烟？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停电了。啊，停电？能修好吗？ 已经打了报修电话，附近正好有人，待会儿就能来顺道看一下。 是吗？那怎么还不来啊？没电是不是不能练级了？ 是啊，正是冲25级的紧张时刻。老板，你这破网吧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呀？ 你们两个给我回去睡觉。 我刚起来啊，怎么睡啊？ 我也差不多啊。 你几点起的？ 8点半。 是你们这儿没电吗？ 哎，是是是。 大叔，你可来了。 哎，你们两个招呼吧，我上去休息了。 哎，老板，要付钱的吧？ 钱箱里自己拿。 师傅，怎么样了？ 好了，试试。 谢师傅。 师傅慢走。 哎，哎， 凌晨了，还会有人来吗？ 不知道啊，守着吧。 抽烟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那就好。 喝茶吗？ 谢谢。 你的杯子呢？ 我 没杯子啊。那我请你喝饮料。 谢谢啊。先来搜一下比赛结果吧。加氏果然输了。 欢迎回到荣耀。 副本吗，高总兄？ 稍等一下，先练一会儿级。我这边还有一个朋友，一会儿带上一起进。 还是去买股之地吗？ 今晚就你一个人啊？ 岳中明也在呢。 那一起吧，豹子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他不敢练级，跑去竞技场玩 PK 去了。 大神呐，啥时候能去上副本啊？ 快了快了，你接着在竞技场磨练一下技术吧。打得怎么样了？ 嘿嘿，等着看吧。 哦，豹子，这网吧居然没人。 嗯？开没开啊？哎，那儿有两个人。嘿，美女，玩荣耀啊？ 嗯。 玩的不错嘛。 谢谢。 你不认识我啊？ 我们见过吗？ 浩哥， 你拉我干嘛？ 几位上机吗？ 你，哟，这么巧啊！竟然是叶哥，您老人家在这儿是当网管啊？ 是啊。 哎呦呦呦呦！怎么样啊？辛不辛苦啊？每个月多少钱呢？烟钱够不够啊？ 哎，不够的话千万别客气啊，过来找兄弟们，反正也不太远，过条马路走几步就到了。 挣点钱花，别嫌少啊！ 叶哥千万别客气。 好啊。 你朋友吗？ 哎呦。朋友可不敢当，我们哪敢当叶哥的朋友啊？准确的说，我们只是叶哥的下属。哇！哎呀，又是这种表情！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哎，你们知道吗？叶哥只要摆出这种表情，哼，那就是要训人了。 哎，浩哥，那他现在可训不了你了吧？ 嗯，哎呀，对呀，我怎么忘记了？他已经不是队长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叶哥，你现在一定还很想说我几句吧？不过可惜呀，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用听了。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 哎，美女，你不用管啊，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 以前总是说你，因为你做错事。你如果不想这样，也总得给我机会啊，是不是？ 果果说的真不错，这个叶修说话气死人的本领真的很厉害。 哼，我不给你机会，还是你不给我机会？从我入队第一天开始，你就一直不给我出头的机会。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压得住我吗？哼，现在留在队里的人是我，被踢走的那个人才是你。 你们两个呀， 你还想说什么？ 让着，不是说你。王泽，方峰然，你们两个今天打得不好。王泽，你还是太追求华丽，多余的操作太多，反而容易让对手钻了空子。今天你的对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简单实用。如果你能做到他那样，一对一不会输给任何人。 是。 方鸿然，你太小心翼翼了，总是患得患失。你想那么多，当然总会被对手抢到先机。用脑子打比赛是好事，但是有时候你要学着凭直觉去做判断。直觉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不可依赖，那其实全是你经验的积累。 是，队长。 喂，干什么？还当你是队长吗？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的队员？ 还有你，孙翔在第二回合气势如虹一挑三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点什么？团队战他完全凭借个人实力发挥的时候，你有没有提醒他什么？对付杨松和许斌的组合，你心里有没有完整的战术构想？ 我 总是说你，是因为你做错事。不让你出头，是因为你还差得远。不过你挺能干的，竟然不惜用这样的手段爬了上来。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干。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有实打实的实力。加油！ 靠你！ 好了，四位请回吧。 凭什么啊？我们是来上网的，给我们开四台机器。 看到了吗？本网吧谢绝接待酗酒者。不好意思啊，四位。 我。你， 浩哥，浩哥，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别闹，你们也是公众人物，闹起来对你们不好看。 浩哥，我们还是走吧。是啊，走吧。 你等着，我们走。 不送。 哎，什么人？ 啊，以前同事。 荣耀职业圈的人。 嗯。 很有名吗？ 挺有名的。你居然不认识人家，让人家很没面子，你知道吗？ 啊，没办法，打荣耀的我就知道两个人，都是果果总说起的，一个叫苏沐橙，另一个叫叶秋。尤其那个苏沐橙，果果好喜欢他呀，他的房间以前还贴着苏沐橙的海报呢。他们还会不会再来？ 不会。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这里的网管的话， 因为他们不方便。你想想，一个 NBA 的篮球明星，如果随便出现在一个满是人的篮球场上，会怎么样？ 哦， 一样的，网吧是荣耀玩家聚集最多的地方，他这样的人物随便出现在这里，这不是找围观的吗？他会比我更烦的。 明白了。 行，别管这些了。哎，你多少级了？ 二十级了。 转职，然后来冰霜森林。 好。 何止万人歌